天后孙燕姿经常没有露面了，每每出生总是能够使粉丝欣喜若狂，这也是孙燕姿时隔了很多年之后呢再次为电影发声的，从再也不见到半句再见，结尾有再见的相关的一些歌名，有歌迷戏称集齐十句再见就能召唤天后再现。来听到的是孙燕姿和马嘉合唱的半句再见。 一张照片，半句再见，尘封的欺骗，用眼泪把你复习一遍，残缺的诗篇，遗忘的誓言，谁脑海有张忘不掉的脸， 微红的眼，微亮的天，头一次誓言，回忆带走了时间，有些从前太执念，那痕迹太明显，而故事悲憾画上了重点，为何不放纵是过往明天，想要遗忘怎么反复挂牵， 往哪里找安慰，会简单一些，我被思念制约，快乐显得卑微， 怎么不放纵 断在天亮灯上，直线直线永远画不出可远， 有些从前太尖锐，谁脚步太遥远， 让结局被遗憾写下了句点， 为何不放弃时光往明天， 往哪里找安慰，会简单一些，我被思念制约，快乐显得卑微， 这首歌它是一个关于成长过程当中的思考、友情、迷失、沉默、遗忘以及失去的一个歌曲，也许呢当中伴有成长过程当中无法避免的言不由衷，但是关于成长的归宿，你我又能寻找到怎么样完美的答案呢？来听到的接下来这首歌是牛奶咖啡，我不是 Rock and Roll。 I listen to the radio

续要听到的歌来自谢安琪的《眼泪的名字》，由易家扬填词，小王子作曲，收在了2013年发行的专辑《谢安琪》当中，同时也是电视剧《我爱你爱你爱我》的插曲，一起来听吧。 记忆消失是一种骗人的事，它是躲在心中的刺。我很想念和你走过的巷子，和跨年夜散步那几小时。爱情像花消失得像一首诗，但是孤单却懂意思。想你的心，想你讲话的方式，和回不去的那个开始。你是我眼泪中的名字，那往事中的宝石，惊鸿的是这分开很久的心事。我想念 霍金伦出生地是洛杉矶，成长地是旧金山。作为一个歌手呢，他是一个新人，但是在音乐的创作上他是一个老将了，已经写了将近1000多首歌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就是霍金伦演唱的 Hello。 愿天花铃声叮铃叮铃叮铃叮铃，而生命将一世被灰心似的坠落，世纪无声重播你最爱的电影。Don't you know I need to know 为何现在我会失去你。突然间隔壁那对情侣又在争执，为什么上次你接像我要的呼吸。许你的爱的心的浪一日游

私的理想。 都说要忘了他，曲曲折折都各种天涯，谁不知道你可剩下，还是苦苦的恋着他。你向所有人撒谎，难道甜蜜叫人以为装，让人陷入的恩爱之中，有着冒热成泪的形象。你应该大声说拜拜，就算有眼泪流下来，这一段心碎受伤真正的爱就此忘了吧。大声说拜拜，能勇敢爱就勇敢，撒那未来死我的心中有一片未来活过来。大声说拜拜，看究竟是谁离不开，多失手也将无救，爱不是来茶罢了情话。大声说拜拜，你别怕自己没人爱，这世界还是精彩，你又何必单人一枝花。曲曲折折后各种天涯，谁不知道你可剩不下，还是苦苦的恋着他。你向所有人撒谎，难道甜蜜叫人以为装，让你陷入的恩爱之中，有着冒了眼泪的心伤。你应该大声说拜拜，就算有眼泪流下来，这一段心碎收藏，真诚的爱就此忘了吧。 岁月，我是梧桐。张芸京她在舞台上带给人的活力、欢笑、自信、态度潇洒，然而她的创作的文字却始终带有一种不安以及抑郁，强烈的渲染力以及令人无法忽视的态度。来听到张芸京和蓝又时合唱的《完全的爱》。 闭着眼，一切比过凡，爱情完全。惧怕就出去，爱能说出早就的谎语，爱的开始就是仰望你，我的帮助者，我的医治者，我的救赎主。Yeah. 试着，我的救赎主，你释放我，我的全能神，我的至高神，你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的帮助者，我的依据者，我的救赎主，你释放我，我的全能神，我的至高神，你就是道路、真理、生 相爱中的人是难以面对离别的，那无法触摸的距离让人肝肠寸断，哪怕距离再近也会让人觉得像是被放逐到了爱情的边疆，生怕思念败给了距离。柯以敏曾经被誉为华人歌坛当中最动听的女中音，离人柯以敏也以她女性特有的角度和视角来将这首经典的男性情歌重新演绎。 亲到成主人怎能无辜，爱到浓

张信哲的音质虽然已经大不如全盛时代，但是作为一代人的情怀，没有人对张信哲否定太多，更不会用过气这样的字眼来评价他，因为对他的这种努力证明自己存在的歌手而言，否定和过去有一种粗暴的不尊重。我听到的是张信哲的《牧羊人》。 山顶上有一个孤独的牧羊人，他总是悲伤的在歌唱，睡在那不远的另一座山岗，跟着他轻轻的在哼唱。山顶上有一个孤独的牧羊人，他总是轻轻的在歌唱，睡在那半山上静静的仰望，仰望着他悲伤的脸庞。嘿哦，他在唱心爱的姑娘。嘿哦，他何时才能够回到她身旁，只是他一直都没有发现他一直陪在他的身边，只要他一回头就能发现，直到他所有思念。我总是看着那片天边，一眨眼我沿着他的视线，只看见枫叶闪念，也遮不住蓝天，阳光总会出现。孤独的牧羊人，他总是悲伤的在歌唱，睡在那不远的另一座山岗，跟着他轻轻的在哼唱。山顶上有一个孤独的牧羊人，他总是轻轻的在歌唱，睡在那半山上静静的仰望，仰望着他悲伤的脸庞。他在唱心爱的姑娘。他何时才能够回到他身旁，只是他一直都没有他发现，他一直陪在他的身边，只要他一回头就能发现，直到他所有思念。他总是看着那片天边，一眨眼我沿着他的视线，只看见风云闪念，也捉不住蓝天，阳光总会出现。就是他一直都没有能发现，他一直陪在他的身边，只要他一回头就能发现，直到他所有思念。他总是看着那片天边，一眨眼我沿着他的视线，只看见风云闪念，也捉不住蓝天，阳光总会出现。 毛毛细雨悄无声息地飘落着，像是无数的蝉鸟吐出的银丝，千万条银丝荡漾在半空中，迷迷漫漫的轻纱披上了黑油油的田野。 We were lovers for the first time, running on the red lights, the middle finger was a peace sign, yeah. We were sipping on emotions, smoking and inhaling every momentIt was reckless and we owned it, yeah, yeah. We were high and we were sober. We were on and we were over. We were young and now I'm older. But I do it all again. Getting drunk on the train track, way back when we tried first cigarettes. Oh, $10 was a fat sack. I do it all again, oh.Got my jacket and a snapback. Your dad's black Honda was a Maybach. Oh, eight stacks on the playback. I'll do it all again, oh.

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流金岁月，我是梧桐。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名字很长，好像最近真的特别流行这种长名字的歌，来自谭维维演唱的《昨天涯》，献给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个是隐约写的词，高晓松做的曲。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地理位置呢，是南纬的 34.6 度，西经的 58.4 度，是来自阿根廷的首都和最大的城市。 没有风吹拂的夜晚，没有停留过的酒馆，一盏黄昏雨水边闪在转，有一对陌生的男人对面隔着那扇门，他们戴着面具亲吻着暖。小小的街歌娃娃，迷人的拉拉拉卡，飞絮着唱的烟花。昨天啊， 这首歌是王心凌在专辑 Cindy with You 当中演唱的一首歌。2005年，王心凌传出了情伤，伍佰看到新闻之后有感而发，为王心凌创作了一首歌《我会好好的》。 我会好好的，花还想想你，时间一直去，回忆真美丽。我是想着你，一直想着你，你在我心底变成了秘密。你要说你爱我，你想我，如果你的心里没有这么做，只是勉强的敷衍我，知道的会很难受。我要你默默走，不回头，我会清楚明白你要的是什么，不需勉强的安慰我，说奇怪的理由，到现在还是深深的深深的爱着你，是爱情的友情的都可以，那是我心中的幸福，不知道它苦苦的，到现在还是深深的深深的爱着你，是爱情的友情的都可以，那是我心中的幸福，不知道它苦苦的。

息和息，青草离离，明月也送君千里，等来年秋风起。 梁文音嗓音温柔清亮，性格早熟而且比较文静，擅长成熟风格的伤感情歌和慢歌。2009年呢，获得了新加坡的金曲奖最受欢迎的女歌手奖，唱功也得到蔡健雅等歌手的肯定。一起来听到的接下来这首歌是梁文音的《我们会再见》。 转过身之后，蓝天会对你微笑的，让眼眶的泪滴都流进心底。一起凉凉的，一起记得，这已经足够了。故事慢慢停格，笑声还会等着。今天一回首，把回忆带走，不要在难过里逗留。我们平行在彼此的宇宙，多幸运曾经相拥，就不要回头，把祝福带走，向开更宽广的天空。我们会再见，愿你开始就能尽头。心中往事随风飘散，

间岁月的我湿透。无家可归的人收录在了2003年汪峰全新创作大碟《生来彷徨》当中。我们的生命是彷徨的，我们的命运亦然，似乎我们全部的恐惧哀愁都因为反正像我们这样的人生来彷徨。所以这张看似悲伤的专辑，实则呢是最近光明的一本灵魂之书。 不是我感觉自己像个无家可归的人，无人问津的死离家，远离家园那么远。有时我感觉生活竟是如此的艰难，孤独一人的是那么苍茫，年复一年，世界变得如此繁华，可我感觉却是那么荒凉，像个无家可归的人，像个无家可归的人。可是我感觉幸福就在很近的地方，出生和结局那么远。有时候感觉自由就在咫尺的身旁，近在眼前可远隔天涯，好似离家那么远。 恋

这样的寻找，这样寻找，我才能学会爱就要让你知道。告诉我爱要怎么说，爱要怎么做，握在手中算不算拥有。告诉我爱要怎么说，爱要怎么做，心中的火谁让它燃烧。 爱上了什么样的我你应该知道，当你流泪的时候不要恨我。 致青春，音乐人窦鹏的作曲，编剧李强的作词，收录在2013年4月发行的是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的电影原声带当中，也是赵薇的首部导演作品的主题曲。2013年12月呢，这首歌获得了第9届的中国金唱片的金曲奖。 我不记得脸上天色将他洗过的发像心中火焰，短暂的狂欢以为已生灭，漫长的告别是青春盛宴。我冻裂的手像滚烫的誓言，你闪烁的眼像脆弱的信念，贪恋的岁月被无尽召唤，骄纵的星星烟消云散。 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是曹格的 Happy Valentine's。 明天同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我是梧桐，拜拜。 晚点回去。 舍与淡漠难免深交集，混杂的坚守未有的心机。如果可以，我要拥抱你。爱情太短促，天亮就结束，幸福太清楚，但我握不住。不要哭，醒来还得面对他在哭。收下这礼物，多少人羡慕，骄傲地宣布今晚不孤独。来跳舞，跳舞